忘了带走，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，淋着大雪，手挽手去买的。什么都总会旧的，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，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，其实心我借斑驳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念旧，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，时间像本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你了以后，未来记得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索性不来的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，其实心瓦解斑驳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念旧，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，时间像本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